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斗罗大陆上最年轻的封号斗罗唐三的父亲，拥有昊天宗最高封号昊天的唐昊。虽然只是他一个人挡在唐三身前，但站在那里的唐昊就像是一座巍峨的山岳一般，被挡在身后的唐三顿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唐三忍不住呼喊了一声，唐昊似乎又恢复到了当初的那种冷硬，刀削斧凿一般的面容如同玄铁打造的一般。 爸， 这里就交给我了，你们先撤下去。大哥，城里就交给你了。 嗯， 好。 就从唐三背后，唐啸的身影已经出现，跟随他一起的还有100名同样手持昊天锤的青壮年，飞速地翻过城头，直奔嘉陵关内而去。在这紧急关头，昊天宗的援军终于到了，而且还是由唐啸、唐昊兄弟二人带队。此时嘉陵关城下，伴随着一连串的轰鸣之声，无数碎尸从四座城门内被轰击而出。先前天斗帝国大军冲入要塞内的至少已经超过了50000人，其中大部分还是重装骑兵。可此时四座城门却像是爆炸开了一般，无数尸体伴随着惨叫声喷薄而出。无论是天斗帝国新帝雪崩还是歌龙元帅，都是脸色大变。眼前的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冲入嘉陵关内的军队已经全军覆没，加上先前攻城的军队，伤亡总数恐怕已经超过了10万。深深的懊悔弥漫在雪崩胸臆之间，双目皆赤。 鸣金收兵，皇家禁卫军随朕去断后，掩护我军撤退。 陛下不可，都怪老臣，掩护的任务就交给老臣吧。 歌龙元帅一把扯住雪崩，他怎么能让身为帝王的雪崩前去犯险呢？不过雪崩的话也令天斗帝国大军士气再振，连帝王都不顾生死了，士兵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歌龙元帅带领皇家禁卫军汹涌冲出，鸣金之声大响，冲锋的天斗大军终于开始回撤。但是令歌龙元帅意外的是，嘉陵关内的天斗大军明明已被敌人肃清，可对方却并没有冲出来，唯有唐家军还守在护城河另一端，端起他们的诸葛神弩准备掩护友军。当然不是武魂帝国大军不想趁势冲出，而是因为昊天宗援军的出现。昊天宗的人并不多，加上昊天宗宗主啸天斗罗唐啸一共也只有101人，但正是这101人却拖住了敌人的脚步。唐啸第一个落入城内战场之中，那大小丝毫不逊色于唐昊的昊天锤展开，硬生生地挡住了三大供奉的攻击。与此同时，100道黑色的乌光同时亮起，武魂帝国冲在最前面的魂师顿时接受了这曾经天下第一宗门至强武魂的洗礼。100柄昊天锤同时发动的攻击顿时遏制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也给了天斗帝国大军撤退的时间。城头之上，唐昊横在身侧的昊天锤缓缓前指，指向前方的金鳄斗罗。从辈分上来看，金鳄斗罗确实要比千道流、唐晨他们那一代还要高上一辈，也是现在武魂帝国中辈分最高的强者了。哪怕是千道流对他也要礼让三分。被唐昊这样用昊天锤指着鼻子骂，他心中的怒火已是熊熊燃烧。 是你伤了我儿子。 哼，是我又如何？昊天宗，好一个昊天宗啊，没想到你们这些缩头乌龟也有重现的一天。你算是什么东西，竟敢和老夫如此说话？就算是唐晨在此，也要尊我一声前辈。报上名来，老夫不杀无名之辈。 哼，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凭你也配提我祖父名号？千道流何在？叫他来战。你还不行？ 好好好，我倒要看看你这嚣张背后有几分实力。老夫已经50年没有离开过长老殿了，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小辈能有几斤几两。 来吧，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空火百岁。小三，看清楚了，这才是咱们昊天宗昊天锤真正的威力。 刺目的金光骤然从金鳄斗罗身上爆发而出，他身上的每一片鳞甲都竖起来，一头白发也瞬间变成了厚重的角质，将头部笼罩在内，上身微微潜伏，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鳄鱼一般。身上的九个魂环光芒闪耀，其中最后一个魂环竟然也是红色的，与唐昊身上的魂环配比一模一样。唐昊大踏步上前，整个人如同旋风一般，手中昊天锤急速飞舞，直奔金鳄斗罗冲去。如果说金鳄斗罗此时就像是一颗金色的太阳般耀眼，那么现在的唐昊则像是一颗黑色的魔日，充满了狂霸和吞噬的邪异魔气。从小到大，唐三唯一见过一次唐昊出手，就是当初在武魂殿，唐昊凭借一己之力力撼武魂殿数位封号斗罗，救下了自己和小五。可那时的唐昊身体旧伤未愈，本身实力更是大打折扣，唐三还从未见过父亲真正的实力。此时眼看父亲出手，一边吃下恢复大香肠调息自身，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此时那位降魔斗罗也已经恢复过来，但他却并没有插手其中，而是快速退在一旁，一脸恭敬的样子。唐三此时静了下来，大脑飞速计算着。 此时天斗帝国已经没有攻破嘉陵关的可能了，武魂帝国六大供奉以及5000名魂师的增援已经使得双方战况完全逆转，算上被我轰飞的千军斗罗在内，嘉陵关内供奉级别的封号斗罗就有4个，大伯能够带领昊天宗弟子掩护天斗大军撤退已经极为不易，想要再次攻击已经不可能了，大好时机就这么失去了。不过这一战天斗帝国虽然损失不小，可嘉陵关武魂帝国守军也同样是损失惨重，按照数量来计算的话，天使、圣龙两个魂师军团加起来能剩余10000人就不错了，军队死伤更是不计其数。而天斗帝国这边虽然损失也很大，但至少唐家军没有损伤，魂师损伤数量也要比对手少得多。天斗帝国国力强盛，从整体上来看，今日虽然不可能一举破敌，但优势还是隐隐控制在我们这边。李比东虽然没死，但一个月内他绝不可能再有任何战斗力。关键是这一战结束之后，如何与眼前这六大供奉抗衡？ 想到这里，唐三向另一边的伙伴们使了个眼色，本就占据上风的一众强者只留下了剑斗罗一人压阵，其他人都飞速撤下城头，剑斗罗则来到唐三身边保护他。此时这位97级封号斗罗眼中充满了狂热之色，唐昊他当然认识，这位曾经的昊天斗罗在魂师界创造了太多的奇迹，但是金鳄斗罗他同样也听说过，这位金鳄斗罗曾经与他的祖父齐名，其辈分之高，实力之强横，绝对是老一辈中的佼佼者。新老两代最强的碰撞，对于已经很难再有所提升的剑斗罗来说，绝对是精彩的。他可不想放过如此良机，只剩于独臂的他，说不定就能从这种顶尖的对决中学到些什么。要知道，魂力的高低可并不代表实力的全部。从只有93级却击败众多强者的唐三身上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面对金鳄斗罗身体的变化，唐昊却没有任何表示，依旧只用他那巨大的昊天锤指着对方。由于昊天锤本身的巨大，此时他甚至看不到对方的身体，可他身上那股雄霸天下的气息却丝毫没有受到对手身份和实力的影响。在唐三的帮助下，打通了奇经八脉的唐昊魂力已经达到了97级，虽然97级和98级相差这一级魂力要差1倍，他应该处于劣势，可是唐昊从出道至今从没有真正的败过，他那鼎盛的气势雄霸之姿就连背后的唐三也自认远远不如。 来吧。 你， 金恶斗罗胸中怒气再增几分，他比唐昊要高上三倍，自是身份，本来想等唐昊先攻击，可没想到唐昊居然如此骄傲，甚至不屑于占他这点便宜。多年未见的愤怒冲溢于胸间，也不废话，全身金光大放，身形瞬间调转，背后的巨大长尾犹如钢鞭一般抽向唐昊。那当然不是简单的抽击，只见那巨大的鳄鱼尾巴甩出之时，所过之处空气完全在扭曲中变得虚幻起来，令人根本无法看清楚长尾真正的位置。恐怖的气流刺激的空气发出一连串的尖啸与气爆之声，没有使用魂技，只是最简单的身体攻击。唐昊的动作也同样简单，左脚上前一步，重重地踏在地面上，轰然巨响之中，以他的左脚为中心，嘉陵关坚实的城头地面顿时出现大范围的皲裂。唐昊持有昊天锤的右臂瞬间延伸到背后，全身肌肉在刹那间完全紧绷，强烈的黑色光芒将他的人与锤完全融为一体，左脚脚后跟抬起，完全以脚尖支撑在地面上，左腿小腿处的裤腿瞬间爆裂，露出了他那比花岗岩还要坚实的腿部肌肉。下一刻，昊天锤已经悄无声息地挥了出去，没错，没有任何声音。那巨大的昊天锤横空出世，尽管没有声音来衬托它的强大，但是在唐三眼中，这一锤乃是唐昊精气神的完全结合，甚至连他自身的威冷天下的气势也完全融入到了昊天锤之中。这看似简单的一锤，却给唐三带来了运锤的全新认识。昊天锤与鳄鱼尾猛烈地撞击在一起，恐怖的气浪呈箭射状四散纷飞，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父亲这一锤中所爆发出的力量有多么恐怖。 这才是真正的昊天锤啊，这样的威力哪怕是我使用海神三叉戟也未必能够抵御吧。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曾经教导过我，小腿才是人发力的根源，两条小腿上的肌肉就是人的第二、第三颗心脏。在今天之前，我以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此时亲眼见到父亲轰出这一锤，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于力量的运用竟然还差得很远很远。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